年少有为。 先勇敢，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，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。 游长靖，昨日清空。 我好想你在起风的眼里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风景，你听见吗？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？那些大喊过的名字，没完成的约定，全都藏在心底，开出寂寞的花，好吗？为什么长大就要走？ 第一名，王源 The Wrong Things。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 I say why I'm embarrassed to confessI'm not strong enough to let you go. The wrong things feel so right. Sometimes the light shines bright at night. Sometimes the truth's a lie. But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. So when you ask me how I am, I say fineWon't you please don't ask me how I am? So I will lie, say I'm fine.

尽半生旅天，赠你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 别人祝福自己的归属，

经不断去想象，你会单独在我身旁，但终究是梦想，它该放在天堂，有点距离才有美感。 我们都需要被原谅。